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7集，内斗一。 哎，还真有一件烦心事。 沈万苦笑着答道。常在清拍了拍沈万的手，笑道： 老爷若是有什么烦心事，不妨与我说说，兴许我还能帮上什么忙也说不定。 沈万瞧了瞧常在清的肚子，虽然眼下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却还是说道： 罢了，你在府中好好养身子才是正事，这些繁杂琐事何必理会，况且又都是朝中事务。 常在清却没有气馁，他笑了笑说道： 原先还没进门的时候，老爷将我视作知己，烦心事儿总会与我说一说，不管是后院琐事还是朝廷事宜，可未曾像现在这样生分，怎能如今进了门却不如往昔。我并非是只知道在后院缝衣采花的闺阁女儿，虽然不是绝顶聪明，可是两个人一起想法子总比一个人想法子要轻松许多，老爷不妨与我说一说。 他这一番柔和的话语倒是说到沈万心坎里去了。常在清和陈若秋不同，陈若秋是真正的娇妻，从前虽然温柔婉约，却绝不会插手沈万仕途的事儿。在沈万仕途春风得意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位恪守本分的娇妻是很好，可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于官场上陈若秋是一点忙也帮不上的。常在清却不同，沈万之前还未和常在清挑明自己心思时，与常在清之间以朋友相称，二人却是谈天说地无所不聊。常在清见识不短，对于朝廷之事偶也能说到点子上，沈万十分欣赏他。此刻听闻常在清这么说，沈万心中忽然微微一动。常在清不仅在朝廷之事上有自己的见解，更重要的是常在清还是个女人，要让沈妙如何嫁给周王，这其中实在是太多弯弯绕绕。若还是两年前沈妙性情还未大变的时候，那自然容易得很，只要在沈妙面前说几句话就能鼓动，如今却是不行了。而且和大房关系紧张，从沈姓这头入手是不成的，这样的亲事或许问常在清这个女人才能得到收获。思及此，沈万便看向常在清试探地问道： 如果说我想让吴姐儿嫁给周王殿下，你以为应当如何做？ 周王殿下？ 常在清一愣，好奇道： 为什么要让五小姐嫁给周王？ 沈万便呵呵一笑： 啊，随口这么说。 他虽然如今已经将常在清看作是自己的女人，可是替定王办事嘴巴必然要紧，他不敢将这机密之事随意说出去。他不说，常在清也是聪明人，很快明白过来，倒也没在此事上纠缠，就说道： 沈武小姐是沈将军的爱女，捧在掌心里的人，如今周王殿下却已经是有了王妃，若是沈武小姐嫁过去，最多也不过是侧妃罢了，沈将军和沈夫人是绝计不会同意的。 沈万眉头紧锁，点了点头，神情很是有几分犯难。常在清看在眼里，心中微微一动。沈妙嫁给周王，无论如何做个侧妃对沈妙来说绝计不是什么好事。虽然常在清不明白沈万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，却可以肯定此事一旦事成，沈妙只会没有好果子吃。想到那清秀少女一双明澈双眸，似是能看透人心，常在清的心中就有些不安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 常在清对沈庙有一种本能的忌惮和不安，仿佛沈庙的存在会给他造成什么不可预料的后果一般。常在清又是一个但求稳妥的人，因此若是能够解决沈庙，对他来说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。尤其是他看着自己的小腹，如今肚子中已经有了孩子，沈家三房这个主母的位置他是坐定了，不仅要坐定还要做得好，因此一切可能有威胁的人或者事都应当除去。 不过也不是全无办法。 常在清巧笑嫣然道。沈万眼前一亮，问道， 你有何办法？ 那就要看老爷想要周王是个什么态度了。周王是想结这门亲呢，还是不想结呢？ 沈万心中一动，周王肯定是不愿意结这门亲的，明齐的皇子又不是傻子，现在娶了沈庙无疑是给自己竖靶子，周王不愿意和沈庙拉扯上关系。可是傅修仪要达到的目的是看上去周王极想和沈庙结成这门亲。沈万说道， 周王定是不愿意，不过要让人以为周王愿意。 常在清思忖一番说道， 这有些难，不过女子自来就爱惜名声，若是名声一毁，下半生亦无依靠。我倒以为若是老爷想要做这个媒，不妨先从五小姐那里下手。 沈万见常在清胸有成竹的模样，问道， 但说无妨。 沈夫人和沈将军不愿意五小姐做人侧妃，世上之事没有最糟，只有更糟。若是有比五小姐当人侧妃更糟糕的下场，沈将军和沈夫人必然会退而求其次，选择让五小姐嫁给周王了。 沈万心中一动，只听常在清又继续道， 至于比做侧妃更糟糕的事儿，那就多了去了，譬如被山贼掳走，地痞流氓污了清白，更或是不知道奸夫是谁。在这样的打压下去，突然得出一个消息，那人也许是周王。不管是不是周王，沈将军和沈夫人都会选择周王，因为这是最好的一个，也是能保全沈武小姐的这个。 常在清并没有将话说得十分明白，可是聪明人说话从来只说七八分，转瞬间沈万便明白了七七八八，只觉得面前豁然开朗。常在清又笑着摸着他的小腹，笑得温柔。 只是这些都是阴损的法子，若不是见老爷愁眉不展，我也不会说出这些话来。 沈万得了锦囊妙计，哪里会觉得常在清的法子阴毒，眼下只觉得自己是捡了一个宝。常在清一举得子，又聪慧解语，一下子就解决了自己眼下的难题，当即便亲了常在清脸颊一下，笑道， 有此美人，我怎敢愁眉不展。 说罢他又站起身来，像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做什么似的。 哎呀，我还有些要事，晚点再来看你。 常在清自然是温柔的应了。待沈万走后，常在清身边的赵嬷嬷走到他身边，有些担忧道， 三老爷这是要对付沈武小姐？ 也许是吧。 常在清笑了笑， 沈家大房和三房不对盘，又不是头一次听说。 小姐是打算帮三老爷对付武小姐？武小姐上头还有沈将军，小姐这么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 此事又不是我去做，如何算得到我头上？ 常在清的笑容不变。 沈万只要不是个傻子，也断然不会轻易被人捉到把柄，再者真的出了事儿，沈家人忙着料理沈庙的流言还来不及，哪有心思顾及其他。 赵嬷嬷犹自不放心， 哎呦，小姐为何要帮三老爷对付五小姐呢？ 为夫君出谋划策才是正经主母应当做的事情啊，怎样让他觉出我和陈若秋的不同来吧，让他觉得陈若秋能做得到的事情我能做到， 陈若秋做不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，他才不会离开我。 常在清抚摸着小腹，眯起眼睛。 况且沈妙那个人我倒是有种预感，若是不除只怕会惹来大祸。 赵嬷嬷一听此话吓了一跳，便不再多说什么。常在清话锋一转问道， 说起来柳州那头还有没有消息了？ 派去的人在路上，脚程再快也还要些日子呢，应当过几日就会回来的。 让他们把事情打点妥当些。 常在清的眼中闪过一丝寒意。 我的过去不能教任何一个人知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